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9年春节已经越来越近，受签证办理时间限制等因素影响，眼下春节出境游市场正处于预订高峰期，请听报道。 10月以来，出境方向春节团期产品已经陆续有游客报名，12月逐渐进入了预订高峰。途牛网大数据显示，近一个月出境游产品预订人次环比增长30%，而驴妈妈旅游网平台上春节出境游当中，有超过70%游客选择和家人一起出游，带上儿女、带上父母一起游世界，成为出境游的一大亮点。从产品价格涨幅情况来看，出境短线游整体产品价格涨幅约为50%，出境长线游产品涨幅也达到20%。与此同时，由于是春节假期出游，游客在酒店、餐饮、行程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优质的出游服务和体验成为游客最大诉求。在线旅游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依旧热门，长线方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因为春夏之交的温暖气候仍然是热门目的地。当然，也有些游客为了避开春节期间汹涌的人潮，选择小众目的地出游，如对中国游客免签的塞尔维亚、波黑等国。从出行内容来看，海岛度假游依然是春节出境游的首选，占春节出境游总人次的60%，而极地旅行离普通人也越来越近。今年仅在途牛网上，极地游的预订人次就比去年增长了94%。中国人过年跑得更远了，玩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本月29号到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冬至以后，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在门头沟妙峰山镇的神泉峡景区里，大面积的人工冰瀑已经正式向游客开放。远远看去，冰瀑好像一条巨龙攀附在陡峭的崖壁上，近看则在阳光下闪着荧光。从明年4月1号开始，敦煌莫高窟将采取淡季和旺季联票与单票相结合的方式，提供6种套餐供游客选择。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介绍说，在新的票务政策背景下，游客在淡季参观莫高窟的性价比最高。春运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预计本月31号到明年的1月5号期间将出现春运订票的高峰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天，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而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北风2-3-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2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不打太极， 周末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四点有戏，已经是下午的4:08了。欢迎各位在这个周五啊，应该不算是一个周末之前的周五，明天还是大家的工作日。我们为了迎接这个元旦的小假期，明天还得再正常上班一天。那也欢迎您在今天四点有戏，我跟我们一块儿啊，巅峰会里聊聊电影。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今天太温情了，是吧？跟这个外面的温度真正是不太合适啊。 可不是嘛。 哎，这歌叫什么来着？好像是郝云唱的。 对，就是去搭理他。 不是，去搭理谁呀、啊？ 就是搭理怎么来着？怎么说来着？ 不是你搭理谁，你不搭理谁，你都得搭理我们今天的哎这个三角之一 男嘉宾啊。 欢迎 今天的男嘉宾。 男嘉宾呢、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哎、还有12位女嘉宾没上场 没有 吧、 哎、 不是24位 啊，是24吗？ 你这是什么节目？ 我通常只看一边， 只看一边啊。那就是你们这个按时间算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哦，是吧？ 就是你们介绍完我以后，然后屋里24盏灯就全灭了。 没事，我永远为您照亮。 哎， 行， 你留灯是吧？哎，我怎么觉得串了啊？ 不是叫刘继同，不是刘灯。 刘灯为了刘继同、啊， 你们今天还想说不想说？ 哎，这已经开始有人威胁了。刚听这歌叫《去大理》， 对，《去大理》， 郝云唱的， 是吧？ 当年好像是一电影的一个什么歌？ 那当然是了、啊。 你们为什么今天要去大理？ 大理、今天为什么去大理？明天那个 太冷了， 不行，冻坏了是吧？ 明天要换个天气啊， 是吧？ 换一种心情、 哎。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大理丽江6日， 六日五晚、 那个。那您来晚了，你应该一点的时候来。他那个环球旅行家的时候、 啊， 真是我今天中午说云南了， 说云南了 是 吧？ 没说大理， 对对对对， 你去重谷了吗？我们今天不是去大理， 既不去重谷，也不是既不去重里，也不去 大 理。 当年这个电影啊，就叫《心花怒放》，然后呢， 哎、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嗯、就是一个跟旅行差不多那么一个风光片似的， 是是 是, 是， 哎， 嗯、 就这个主人公的 一帮明星。 对，在这个一个路的整个的一个旅程的这么一个记录， 嗯， 哎， 是 这么一个。 你看刚才咱们这么一说，好像明天这电影是一个风光纪录片似的， 啊， 其实不是啊， 不是心花怒放的重放。 跟、哎、你说，去大理好多种方式， 嗯， 你可以去大理去什么泸沽湖是吧？你可以去这个、 哎、大理跟泸沽湖差， 不是可以去大理，可以去泸沽湖，您、啊、这怎么想的？ 大理是洱海， 真是。哎，你可以去大理，可以去丽江，可以去泸沽湖这样的地方啊， 哎、 可以这个温情脉脉啊，浪漫一下啊、 哎，也可以去那个， 你可以去刚才赵亮说那个，明天来的是这种 feel 的大理啊，不是云南。这去趟云南瘆得慌， 你把人家云南的形象都给颠死了。 哎，原来说云南的时候最容易说的一个词叫什么？七彩云南， 七彩云南，对，漂亮就是美啊，这个是它的主题。但是呢，如果你常看那种那个武侠类的，或者说稍微有点带点这个就是让人紧张感的那种类型的， 凌波微步他们家， 哎，对，大理国嘛， 大理国 是吧？然后。这种小说里会经常出现一种叫蛊的东西， 蛊， 哎，据说呢，它是用那个一种某种什么蛊虫啊，就炼出来的， 哦， 哎，然后这个蛊呢， 整蛊的蛊， 整蛊的蛊， 整蛊的蛊， 哎，这个蛊呢要整到你身体里头，那你就被控制了，哎，就被这个蛊给控制了，谁控制了蛊，那就通过那个往你身体里去种蛊，然后控制了你。 哎， 这玩意儿挺可怕。 中蛊的，你慢慢你就楼了。 中， 所以就是叫蛊楼，中蛊楼。 我的天哪，这 跟北京文化有一些莫名的渊源。 今天是要大串门是吧？什么节目？ 今天是要疯啊！忙里偷闲说周末三个男士疯砍嘛？ 哎，要命！ 他说这是2018最后一哆嗦。 今天这哆嗦不是因为砍的哆嗦，是冻的哆嗦。 看着电影可能也会稍许有哆嗦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刚才讲的这部电影明天要来的叫云南虫谷， 哎， 听这名字其实好像如果没读原著的朋友不太熟悉，像我一样， 对对对对， 一开始看这四个字的时候不感觉到它跟某一些这个著名的东西会联系起来。 当然了，这个谷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个 山 谷 的 谷，山 谷 的 谷， 但 是 虫，哎， 是 一个长满了虫子的山谷。 嗨，这么说吧，我刚才这话啊说到一半，这个跟我一样不太熟悉原著的朋友可能都不觉得这云南虫谷怎么样了， 哎， 读过这书的朋友那真的对这个电影肯定特别的有兴致。 对对，这个是 来自哪里啊？ 说的是还是那个鬼吹灯系列，哎，这个出自于这个 天下霸唱， 对，天下霸唱的这个作品，这应该是最新的一部吧。可能很多的原著党也特别的崇尚，就是说这一段他们觉得写的是最， 就这篇章最刺激， 最刺激，最厉害，说就是他对于这个虫谷的这个环境的这种构建，这种描写那简直绝了。哎，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评价。 鬼吹灯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想象的世界，这里头好多东西文字写起来容易，你真把它拍出来。你说我们看了这么多鬼吹灯，或者啊，就是另外一个系列，那个笔记那个系列也是这样，就是拍了这么多版了，不管是剧也好啊，电影也好，真能拍的让这个很多人，包括这原著党粉丝们心服口服的， 对， 还真很少。 对，其实这里边其实它就涉及到，就是刚才哈刘继彤说的那个有一个蛊毒嘛，就你说那个，就我说那个中蛊楼是吧？中了蛊你就楼了。哎，就是除了有蛊毒，还有这个叫藤树。这个疼不是说你中毒你就疼，不是那个疼，它是一个病字框里边一个虫子， 这字儿是个字是吧？ 念疼， 没见过这字。 哎，这字念疼，这个在这个里边啊，就是它是属于叫滇南地区的一种，它也是一种邪术，就是专门控制虫子的，一种巫术所谓。然后还有一个叫降头嘛，对吧？ 对， 就 这 经常听说。 这三种，那个降头是在哪个里边？就是那个我看《卫斯理》里边是吧？经常出现。 香港电影里面其实出现很多次， 经常出现是吧？ 你最近是哪种？ 我最近 你是中了哪种？ 这三种， 他是杠头。 这三种啊，叫滇南三大邪法。 是， 你知道吧？哎， 所以 传 说 当中的， 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说想象的世界，但是它都有 就是群众基础， 对， 有大家听过的传说， 嗯， 哎，有这个土壤，它才能够滋生这些传说故事出来。 嗯， 我们刚才说这个《鬼吹灯》系列，季彤刚才一点题啊，这叫《鬼吹灯》最新一部，这个 就是 最新一部， 这就是它是拍出来的电影的最新一部啊，它并不是说小说系列的最新的部分。 这 小说 大家都知道， 对， 这2006年人家出来的哈，这个最新的话，这也太新了，是吧？ 这个最新一部，刚才您说的这最新一部，这最新一部它怎么讲呢？ 嗯， 我刚才说了嘛，影视化作品太多了。 对， 那么电影拍过多少？这个剧又拍过多少呢？我们今天在推送里边，真的我觉得都写不下了。 嗯，是， 真是，就是从这个我们知道《鬼吹灯》这系列出来以后，它火了很多年嘛，十多年前开始火。 对， 但是火了以后，那个时候电影技术没那么好啊。 第一部电影是2015年吧，差不多。 对对对，我说的就是说，这个电影技术到了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国产片能够拍这个就是神乎其神的了啊，特技运用的很好了，所以才有了2015年的第一部，叫什么？不是《寻龙诀》，叫《九层妖塔》。 九层妖塔， 对 对，九层妖塔在《寻龙诀》前面， 对《寻龙诀》之前，然后是《寻龙诀》，然后到了2016年是《精绝古城》，就是网剧了，就没有大电影。2017年好像也没有出大电影，也是网剧。 在这之后就没有大电影。 对对 对， 就那种《鬼吹灯》是没有。 去年好像最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黄皮子坟》嘛， 嗯， 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 嗯， 但是呢就没有到院线上，没有拍大电影在院线上。这个云南虫谷可以说是到了2018年的最末尾， 对， 哎，然后 这个其实啊，今年本来我们听说的不是这个时候， 哦， 是11那个国庆档的时候就要上的， 是吧？ 定档。好多海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的都是10月1号， 哎， 结果呢，这个后来调档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可能是为了避开某些这个冲突，然后就到了这个年底。 嗯， 到了年底，你知道这个冲突事实上是更厉害的。贺岁档的片子不是谁的问题，是谁和谁和谁和谁。哎，但是你看，我跟赵亮说，就是哎，这周周一应该是我和季彤上的。 对， 刚我们俩就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你说他选的这个档期啊，他不好他也好。我跟你说，选的贺岁档绝对是就是要硬碰硬的。 哎， 但是你看看这一周， 嗯， 你看看这一周硬碰硬在哪儿呢？ 比较强了，啊， 没有了， 没有了。对， 刚好避开了好几个。 对， 就是说他同类型的，就是讲究奇观的，讲究探险的。这个类型的是 没 有,、 哎、 没 有啊， 你就别说这一类型的了， 对对对， 你就放开了说，就是还真没几个。 转过年纪到1月6号左右， 季彤老爱问我一句话，说 对对对， 哎，那个什么片子，那好片啥时候上来着？我说，哎呦，那还得等一星期， 哎， 那这一星期就空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云南虫谷，不管是从我们刚才提到这天时地利人和， 嗯， 还是它的就是原著这个影响力，你一下就成了最近就是元旦档期这几天啊， 就是，你可以 最受欢迎的。 对，你可以选择的里边。就是他最有吸引力的， 对对对，所以今天这个问题那就不言而喻了。 嗯， 我想可能原著党应该比咱们的力量都强大， 没错 啊。 嗯， 读过这个《鬼吹灯》，特别是在北京文艺广播，其实听过我们很多的这个啊原来的一些节目。 嗯， 你比方说《鬼吹灯》和《笔记》应该都是播过的。 哎，在咱们文艺广播的深夜啊，都曾经陪伴过大家。 这个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 刚才已经说了， 你就说了，思文说的啊，876，我用收音机。听了好几年了啊，这个 是这样，他说又听了 一遍啊， 老梁老师讲那个几部小说啊， 嗯， 特别喜欢《鬼吹灯》系列。 哎， 电影呢，他说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喜欢看，你看这是一种这个观点啊。 哎，是，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部的这个电影电视剧的作品了，但是呢，确确实实好像大家吐槽也比较多。 对，哎，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问题非常简单，《鬼吹灯》或者是《笔记》里面其实都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摸金小队，这个尤其鬼吹灯里面是摸金三人组嘛？ 摸金三人组， 哎，不是你，咱仨也是仨人啊！你别看着我们俩说 摸夫， 谁是势利羊？这个很重要啊！ 谁？我是不能，我是不一点都不势利。 哎，别着急，王胖子肯定有了， 哎，改刘胖子， 没事儿，这王胖子不是隔壁的啊。 你还记得《捉妖记》里面那个小妖怪叫什么吗？ 哎， 叫胡八，再加一。 对对对 对对对， 人叫胡八， 人家那是一胡八，是吧？不是胡八一， 对，那是一小胡八。 这个正经说啊，大家觉得我们太不正经了。正经说，《 从我们刚才提到的九层妖塔到寻龙诀，再到这部云南虫谷，其实之间还有刚才季彤提了好多部网剧， 对， 那这么多个鬼吹灯系列了啊，鬼吹灯的作品里面，您觉得摸金小队到底是哪家强啊？是吧？来问问大家，我们在三十秒之后马上回来。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黄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我觉得是这样，咱们刚才既然提到了老作品了，你这个有新的来，你不能忘了老朋友啊。当时2015年的两部啊，《九层妖塔》和《寻龙诀》，其实这个口碑反差很大的啊。 对， 咱们不管它当时到底是口碑好还是不好，咱们复习一下，让大家来进入这个鬼吹灯的世界。刚咱们说到《九层妖塔》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的《九层妖塔》拍出来，他们都说这是鬼吹灯吗？ 这座塔一直在等待开启它的人。他一直在等你。 等我？ 对，你和杨平一起进去。 爸， 走。 爸， 霍满意，霍满意。 那个九层妖塔，至今脑子里面还有那个印象，就是当时看九层妖塔这个电影的时候，那个妖塔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实，在电影没多久，他就已经现身了。现身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外面飞好多那个蝙蝠，其实他们叫什么？叫火蝠是吧？ 啊、对、 啊、 对。还有后来跳出来的那个像猩猩不像猩猩，像狮子。 你说那怪兽是吧？ 哎，那个大怪兽。 人说了，那是菩萨坐骑呀、啊。哎，金毛猴啊， 金毛猴， 好吧。就是这意思吧，反正就是反正让你觉得比较怪异， 是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这 是 不像、啊， 而且在这个在这个原著里头好像没这回事儿， 所以我们要说啊，就是不管是您看这几部电影，就是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网剧，其实它是在《鬼吹灯》的这个故事之外， 哎， 又构建了一个世界。 嗯， 那刚才说这个胡八一，不是有人叫吗？胡八一，你别去那妖塔里边，不是他进去了吗、 嗯嗯？ 你们还记得是谁演的吗？当时九层妖塔的这个五八一 赵又廷嘛， 赵又廷， 哎，然后他的牵着手的那个是谁？来 姚晨， 姚晨，对、哎，这是摸金三人组里边俩人了。哎嗯啊、 最有意思的是里边还有李晨， 哎，李晨 还有唐嫣 那个范儿的， 哎， 他给大家讲跟老教授似的， 哎，其实。讲道理啊，九层妖塔这个阵容非常的强， 很强 了，而且导演陆川呢也是就是他们这一辈儿里头吧， 嗯， 哎，这个也是 算是口碑很好， 也是非常强的、 嗯。 但是你要看到什么，就是陆川导演做商业电影的尝试是鲜有。对吧？ 一点一点来的， 对，他是一点一点有这个商业这个特质的。你看他原来他拍这个，比如《 可 可 西 里》啊，《南京南京》啊，包括哎，就是有一部这个什么呢？就是写楚汉相争的啊，他叫 叫对对对，也是 王的盛宴， 鸿门宴的一版。 对， 那个王的盛宴，我觉得这就是导致他走向九层妖塔的这个， 不是这里面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了， 就是当时刘欢和项羽也跟这 不是 他有关系， 就是他说的是那个风格， 从电影。类型上说， 对对对， 王的盛宴本来是一部，就是说本来这个是一个被投资人忽悠的项目、 哦、 知道吧，哎，就是人家好好的做文艺片，那绝对就是拿奖，绝对就是国内就可首屈一指的、 嗯、 是吧，文艺片导演、 嗯、 非得让人家商业吧商业吧向市场靠拢吧，最后出了一九层妖怪是吧， 九层妖怪 妖塔、啊、 对就出了 名字、 那个、就是这电影就成了大妖怪嘛， 原著里我记着好像叫有九层妖楼， 九层妖楼，对 对 对 对对、 哎、九层妖塔，刚才我们说这个片子它为什么它就引起那么大的这个动静，就是我指的是就是吐槽啊，很多人那么吐槽，我跟你说啊，这里头我们听一听这一段啊，这就是当时这个胡八一以自己的身份，就是不是看那个资料嘛，他看那文章，他看出点什么名堂来，他看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九层妖塔里面讲了一个主要的是一个有一个族群叫什么、 嗯、 叫鬼族， 哎， 鬼族，这个鬼族是怎么来的，你听听他们的这段描述，那跟原著真的可能还是相去甚远了啊， 没错，他的文章让我逐渐了解到人类世界的一个秘密族群，鬼族，他们的祖辈来自于鬼星，他们是鬼星人和地球人的后裔，而九层妖塔则是鬼星人留下的遗迹，火符则很有可能是鬼族人留下的生物，因为昆仑山地区史前文明的壁画中曾经出现过火符的形象，他们似乎也是妖塔的卫士，守护着九层妖塔的秘密，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季彤。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个哆嗦我们还得继续哆嗦下去啊。今天天气比较寒冷，提醒大家注意外出的时候注意增减衣物啊。来，我们看关心一个活动啊，这是在12月31号，也就是下个周一啊，这一天年底的这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即将迎来高潮。当天晚上10点开始的这个跨年之夜的特别直播啊，啊，这个我身边的这位他辛苦啊，他那天一直在这儿，是吧？ 那天31号，我真也是咱们四点有戏的主持人 啊， 米夏。 对， 我们两个人是从7点就聊这事儿啊，打开文化之门就开始聊，然后呢。中间演艺群会他们再来哆嗦一下 继续聊。 然后这个9点半我们就开始预热了，10点钟 是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了， 叫特别直播啊。 然后 所以那天的开心茶馆晚间版的现场评书呢，就暂停一次。 哎呦，这便宜不是， 太不好意思了。那天我们是一个诵读点亮新年的跨年的活动， 正好在这儿我也预告一下，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后头，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和参与这个活动。 对，当天不白听。你说我陪您跨年， 他是有什么 不给您点礼物，我们说得过去吗？ 那天啊，这赵亮敲钟啊，不是这个叫以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 抽奖， 这谁抽不知道啊？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奖金和精美的奖品。我们说说这奖品吧啊，跟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还有民众体检中心是高端健康管理品牌，这句呢是后面也有的啊，记住了啊，你得记住嘛，是吧？然后由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我看这好像是两块啊， 就是两档嘛。 你让我把话说完，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 对，人家给奖品了， 得说你这是吧？还有第三个啊。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 继续， 你们不打扰我了？ 不是，你不是不让我们说吗？ 广告词呢？ 有啊！远大洁净新风机，净享健康品质生活。 好，此处有掌声啊！ 再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是自己的啊！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季卡。 哎，这好， 这后边还有词儿吗？ 没有 啊。 乐库听书，听赵亮说书啊！ 你别说，那天我和帆哥，我们俩可以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喝着小酒，然后看着电视，在听着你这节目，然后再拿着奖品， 不是得吐槽啊，是吧？听着这节目得吐槽。 哎呀，这个男主持 累的不够啊， 没有女主持漂亮啊。什么玩意儿？ 好，精神百倍啊！ 好 气我呢，是吧？ 咱们能不能说今儿的正题儿了？ 正题儿，我们刚才说的这件事情确实非常正式啊。 对， 再次通知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活动，您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知道怎么参与，怎么去抽奖了，是吧？好，你那天晚上好好抽啊，你好好抽，别抽过去了。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主题。今天我们是从明天将要上映的电影《云南虫谷》，其实今天晚上应该是12点开始就有了。云南虫谷开始说起，说什么呢？《鬼吹灯》系列的最新一部电影。 《 鬼吹灯》至今为止，季彤刚才一直在数嘛，你数出来了多少部了已经？ 很多啊，他其实就是说现在他就是这样，他因为他有了一个网络传播的平台，他就可能就是比较多的、比较广泛的去做这些内容。 对， 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他好奇心是比较强的。 嗯， 其实，在过去的概念里，就是包括所谓的摸金校尉啊，这都 就是我们今天问的这个问题：摸金校尉哪家强？ 对， 摸金小队哪家强？ 这个其实都不是什么好词儿啊。这个摸金校尉怎么来的，大伙儿可能也都知道。 其实它是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说的盗墓者， 对 吧？ 他实际上他是为了那个财， 对， 这个包括曹操创立这帮人啊，就派的这帮人，他美其名曰给自个儿起名叫摸金校尉啊，其实 听起来是个官名。 其实说白了就是奉命盗墓。奉命， 他是 就是弄那里的钱 财，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他是为了筹集一些资金， 军饷是吧？ 对，他这个是他的一个手段。 对， 但是延续下来呢，可能就是按照这个《鬼吹灯》这个书这个里边， 故事 他就成了这个其中的一支。 哎， 对， 这个好像我记着， 他叫后人嘛， 分几个，分几派， 是说， 哎，对对对，就传承，摸金的这是一派， 嗯 啊，摸金是一派，然后还有什么班山呀，也不是还有什么 不同的教， 哎，对对，就是有几派， 嗯， 这摸金呢，就是说他们自认为一个是出身高。啊，这个过去他们是 出身， 实际上他们的祖先呢，他是曹操身边的将官，哎，他是武将，武将出身，他被迫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毕竟他的还认为自己祖上的出身比较高，再一个他认为他们的技术含量高， 嗯 啊，因为这个 也比是吧？ 因为你想曹操派出来的人，那他有钱呀，他给他们置办的这些家伙，这些装备都比较强啊，啊，这什么洛阳铲呐，哎，什么这个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些工具吧，哎，这。这个就是他们手段也比较多，哎，而且呢，就是不管是他们这几个门派吧，他都有一系列的讲究。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里边，哎，应该朝哪边走，哎，应该怎么去找这个方向？ 所以， 哎，甚至说，为什么这吹灯这事儿怎么来的呢？就是说他要在这个某个方位上要点上一支蜡烛啊，一旦这个蜡烛熄灭，那么他马上就要撤出去，不能在这个里边逗留。 嗯， 这都是他们的一些讲究。 对，所以有了这些东西，他才有了故事当中那么丰富的元素。 对， 他把这些东西啊给他集合起来，然后呢，他才用了现代的，我们看他是写这个什么呢？写后人的事儿， 甚至说还揉进了一些科幻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讲，在电影影视化改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是糟粕，是去掉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怎么来编这故事呢？他到最后就成了一个夺宝的这么一种电影类型， 就类似于模仿一下那 夺宝奇兵， 夺宝奇兵， 他就转换到那。这种这个路数上去了， 对对对对 啊，其实这个云南虫谷啊，你要说对比这个摸金校尉三人组，还真有的对比。就为什么呢？他从故事上就是在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完这个精绝古城哈，如果是 精绝古城是网剧吗？ 对，就是如果按照小说的这个顺序来讲的话，就是正好云南虫谷是在精绝古城的后边， 嗯， 就是因为他们。要找这个叫木尘珠， 木尘珠 是吧？是吧？就是碧尘珠嘛，对吧？ 就是上边， 碧尘珠是碧尘珠， 对， 木尘珠是另外一珠。 这字儿是上边一个 雨， 下边一个毛。 对，就是 说这三样东西啊， 嗯、 木尘珠和碧尘珠，这是头两样 啊。 那、后面还有一什么丹，就是这三样东西是古代三宝。 真真子丹， 但是这个嗨。那个这个木尘珠，他为什么说一定要找这个呢？因为他们受到诅咒了。 对 吧？ 他得去想办法解除这个。 他就是在精绝古城那受到诅咒的，所以对吧？你这一次云南虫谷 三 人组，你就跟那精绝古城那比一比吧。 哎，他就说的这个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影视化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观众良好的愿望是，哎，你就拍的时候啊，你就用那三个人，你一直就用那三个人，这不是这故事就好看了。 是。 可惜的是，就是这个版权问题。 哎、 你这个《鬼吹灯》系列，它是卖给了两家的， 是 这两家用了不同的人，就是两家用的不同的人还得分， 嗯、 就是拍网剧是一帮人， 嗯， 拍的电影又是一帮人， 哎， 每一部网剧用的还不是一帮人， 就是演员老变。 那 哎，你说他们逗啊？然后他们说我们对的都是他们的，都是这个粉丝。 哎，这样，咱们不是今天问了大家这问题吗？说哪家强吗？我们说哪家强，当然不是指技术啊， 咱们说的不是那个真正的，哎，对，说的是这些演员。 四阵容，您觉得哪家强？咱们这样，咱们给大家稍微有一个盘点的资料，让他选择一下，是吧？你看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已经上映和播出的，分为网剧和电影几个系列。那这劳烦赵亮啊，给咱们来说说，这都是老几位在这个摸金队伍当中，好吧？ 啊，这个《精绝古城》这个是口碑非常高的这一部哈、 嗯， 这个是靳东啊、陈乔恩是吧？ 对， 然后这个《牧野鬼市》呢，这个反正一般般吧，这里边是。王大陆、金晨和 王栎鑫 是吧？然后《黄皮子坟》，这是管虎导演的，这是被很多人诟病的啊。他就非得用一个说话那个味儿的阮经天啊， 徐璐， 哎，好是吧？电影这两部呢，《九层妖塔》和《寻龙诀》，我们就特熟悉了，对吧？这个赵又廷、姚晨，这个《九层妖塔》的这个组合，《寻龙诀》就是陈坤、黄渤、舒淇， 对， 这个组合。 我们刚才说的，这就是省去了大家不太熟悉那名字， 对对。 那么大家熟悉的演员的这个脸，你一下就能想起来是谁？ 不能说不熟悉吧？ 不，我说的是省去了不熟悉的，就是您没听到的，是省去的不熟悉， 就是咱没听到。 对对对 对对对。 那刚才说的，这是就是已知，就是已经跟大家见面的。 对， 其实未知的还有好多呢，就不念名字了啊，我们就说说这些标题。你看网剧已经有了消息，说不定是立项，说不定是正在拍啊，也有的还有马上要播的《鬼吹灯之怒情湘西》， 哎， 还有《鬼吹灯之天星术》，《鬼吹灯之龙岭迷窟》，包括云南虫谷这一部的网剧版，还有《昆仑神宫》，什么《南海归墟》， 巫峡关山，而且这里头都是导演非常大牌， 哎， 张黎导演一共三部，管虎导演还有三部吧， 对， 还有三 部， 还有三部， 而且也不乏一些名角哈，你比如说像潘粤明啊、张涵予、啊， 这是公布了阵容 啊， 对 啊，甚至还把卢靖山给请来， 这是《怒晴湘西》里的公布的阵容，这前一天刚公布的， 是吧？ 是潘粤明和辛芷蕾，还有那个高伟光， 对。 然后天星术是请的谁？你刚才提到的 张涵予、 姜 武 和卢靖山。 卢靖山啊， 你看这个摸金的组合是越来越是吧？ 越来越 范儿了， 对对对。 其实要说起这三部大电影呢，因为云南虫谷还没有看，那么前两部里边，我觉得 你觉得哪个强？ 我更倾向于陈坤他们这一组。 哎，那你听是不是这组啊？你听听啊，就是一开始陈坤还没出来呢，就胡八一没出来呢，大金牙跟那个王胖子先出来。 哎， 那宝贝还真入不了您的法眼。秦始皇听说过吧？那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的墓也是摸金校尉开的，这就是秦始皇的镇殿之宝——秦王赵武镜。 This villa from Chinese most first emperor's tomb, very very good. 哎呦喂！来来来，我给您隆重您穿吊子一下啊！来的这位也不是别人呢，那正是东汉三国魏武帝曹操敕封的摸金校尉第82代传人，探墓界的大拿王凯旋凯爷。 介绍王凯旋这段特逗，就是你知道他给这个介绍的，他为什么说我 introduce 一下？因为他旁边是一外国人，这外国人谁演的？那你们还记得演员的名字吗？叫曹操。 曹操， 那是咱们特别熟悉的一个外国演员。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 是他给自己起了一中文名字叫曹操， 就遇到曹操。 这个其实里边这本身这里边呀，就夏雨他去的这个角色呀，就带着一定的这种混混的这种感觉，哎，有点这个，拿咱们这个不好听的话说叫搅屎棍。 但是你看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夏雨他是以一种比较漫画型的这种感觉去演的，有人很多人说这戏有点过啊，其实对比来讲我更喜欢就是在精血古城网剧当中的大金牙，那个演员叫什么名我忘了，但是呢他演的是一种什么呢，真的是一个就是奸商是吧，老成世故那么个范儿，他不是说像夏雨这个他非常的外露， 所以你看啊，就是娱乐化看你走哪一条路， 对， 就是你其实选的都没有错，但是你要把这个戏给他安排的合理了，就是你知道大金牙这个夏雨呢，你刚才说的是一方面意见，还有人很喜欢，就是喜欢什么呢，喜欢他这个娱乐化，喜欢在电影里面他做的轻松了， 对，就是， 所以这个不一样， 他在里边起到了一种调剂的作用。你比如说两方面这个弄在一块剑拔弩张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哎呦呦，别，哎呦，这谁呀，打着我了。就是他一下就给搅和了， 那个，徐龙觉得是您给夏雨配的音吧。就是 有点这意思， 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如果里面都是这种范儿的，因为我们知道胡八一是陈坤， 对， 然后那个施利阳是 舒淇， 舒淇啊， 如果都是这范儿的， 没有人要， 全都是这样， 对，那就有点 沉闷了， 对，就是 不是特别的理想了， 太拿着劲儿， 对，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到底是哪家强，这哪家都有哪家的本事啊，这样咱们这个时间不多，刚才那个活动咱们是不是还得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就是31号 太重要了， 对，31号要陪大家来这个以诵读的方式啊，是来跨越这个新年啊，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还有中国青年报社来共同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来协办的这个活动的名字叫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啊，那么当天晚上10点是正式开始，那咱北京文艺广播从9点半就开始了，当天有这个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啊，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参与互动， 来我们把最后的奖品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您可以得到的是由民众体检中心提供的价值660元的体检券，还有我们提到啊，民众体检中心是高端健康管理品牌，有斯凯乐户外旅行用品提供的价值470元和2480元的运动服饰，户外旅行用品就选斯凯乐，由远大洁净空气提供的价值390元的车用净化器一台，远大洁净新风机，尽享健康品质生活，由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品听书记卡，那欢迎大家到时候踊跃的参与，首先就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我们也期待一下明天这个云南虫谷吧，是吧，这虽然不是一回事儿，它也是年底到来的， 这个最新一版的这个组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没 有什么名气的， 共同期待一下， 我们